说想去安慰儿，他定吃煎啊饼。听到你的话，我晓得他彻底。我说不如去凡尔赛宫打游戏，输了发痴。想去安慰儿，他定吃煎啊饼。听到你的话，我晓得他彻底。我说不如去凡尔赛宫打游戏，输了发痴。沙的用功车。